第74章，聊一聊。关系过密，考官 A， 星号，一条记录寥寥数字，随便拎几个出来都是槽点。秦鸠平时并不无聊，也没有闲着没事翻别人违规记录的爱好，但秦鸠毕竟顶着001号监考官的名头，权限很高，即便不主动查找，也看过很多人的违规记录。不说别人，秦鸠自己的就不少。考官 A 这种，他真的第一次见。打码是什么见鬼的操作？系统来来去去的人那么多，连监考带考生，活着的死了的，这些年下来能凑一座小小的城，脸都看不全，谁认识谁呀？用得着打码？退一万步说，违规违规都违规了，曝光出来不是很正常？遮遮掩掩的是哪门子道理？开后门的？秦鸠脸眉垂目，在考官 A 这个名字上戳了一下，屏幕又跳转一页，刷出了考官 A 名下所有记录。秦鸠的违规次数很惊人，毕竟他光是来清理考场就清了12次，再加上大大小小其他违规，数都数不过来。相比而言，考官 A 的页面就干净很多，每一条违规记录末尾都有一个小小的标志，颜色不同，这代表在系统眼里该条违规事项的严重程度。小打小闹是无伤大雅的绿色，恶劣一点是黄色，再严重就是橙色，最高一级是红色。秦鸠见过的大多页面要么全是绿色，要么绿色中夹杂一两点黄和橙，红色是最为罕见的。我们的监考官 A 尤先生违规记录寥寥，一共五条，三条橙色，两条红色，没了。秦鸠忽然想起某位同僚的描述，说当年的考官 A 年轻傲慢，冷冷的有点不近人情，几乎是系统完美的代替者。现在看来，完美的代替者恐怕是放屁，系统第一个不答应。这位考官要么不违规，要违都是往大了告。按时间排序，那条与星号关系过密是考官 A 名下第一条记录。奇怪的是，这条居然也是橙色级别，怎么个关系过密能密成橙色？秦鸠盯着那条看了好几秒，他本以为其他记录里会有这位星号的信息，谁知考官 A 名下记录所涉及其他人的部分全都打了码，红色那两条更深，违规事项都是空的，这个态度很明显了。考官 A 被除名之后，系统不仅删完了监考体系内所有跟他相关的照片资料，还切断了他跟所有人之间的关联，就连违规记录都没放过。秦鸠猜测，就算游惑现在过来按个手印，恐怕也不会显示什么绑定关系。至于系统为什么还保留着这几条记录没有全部删干净，也许是为了警示后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星号是谁？ 老大， 154按着电梯喊了一声。 您还有事儿？ 游惑站在电梯最里面，他看见秦鸠手指在金属台上点了几下，接着抬头看过来。也许是巧合，秦鸠的目光越过154、922他们几位，和游惑的视线撞上了。明明几分钟前还在天台堵着路耍无赖，这会儿却好像不太高兴。游惑目光中透着疑问。秦鸠收回视线，划掉屏幕说：“ 来了。” 秦鸠平日里常会笑，走过来的时候嘴角却平直下抿， 这种表情在他身上很少见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，就会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。电梯门合上的时候，078就直面着这种压力。078身前站着秦鸠，左边021脸色像服了毒，右边922又丢了魂，身后油货比他高一点，一扭头就会迎上油货垂下的视线。078感到一阵窒息，五分钟后这种窒息达到了巅峰。起因是秦鸠之前放过话，要带油货回住处看看，那片别墅区就在双子楼旁边，孤贼院墙中出入口有门禁。078进去了没事，但油货只是往前迈了一步，整个门禁区就滋啦闪过一抹电光，响起了警告声。 警告，禁止通行。 秦鸠和油货同时看向078。078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要受这个罪。好在系统及时补充。 监考官住宅区，危险考生不得入内。 什么意思？秦鸠不满地问。监考区的系统音要比考场灵活很多，还能跟秦鸠互动。 这是危险考生禁止令。 什么时候的规定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监考区安全条例第13条第5款，已实行4年11个月07天。 行吧，就算有这么一条。秦鸠说。危险考生的定义是什么？他哪点符合？门禁系统足足5秒没出声，只有滋啦滋啦的电光胡乱闪着，表达着他无声的控诉。154看不过去了，忍不住悄声说， 老大，他哪点不符合？ 与此同时，门禁屏幕愤然刷出一长段话，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危险考生：一、考试累计违规超过3次；二、故意破坏题目及考试工具的；三、故意攻击监考官的；四、故意毁坏考场的；五、有类似其他恶性行为的。 以上油货全中。154咳了一声，就连021都默默扭了头。 请相关监考官将危险考生带离住宅区，按规定安置在考生等候处，处罚时间结束前考生不得离开指定房间。 如果单单只是这样恐吓一句，油货根本不会当回事，结果系统又加了一句， 如若违反考生加罚，相关监考官视为执行失误，一并处罚。 这相当于变相连坐。油货面露一丝厌恶，脸色有些变臭。 请监考官立即执行。 078冲021疯狂使眼色。 那个，走吧。 021点了点头，装出不耐烦的坏脾气模样，对油货说，听见了帅哥，究竟走不走？油货嗯了一声。油货独来独往惯了，下意识抬脚就走，021踩着高跟鞋匆匆跟上，结果油货刚走两步又刹住了。021问道，怎么了？油货一手插在长裤口袋里，另一只手捻着耳垂。油货半边脸背着光，从021的角度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也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。就见油货站了片刻，转头往回看过去，不远处秦鸠居然还在门口，背影被路灯拉得很长，正跟154和922说着什么。话到中途，油货似乎有所感应，忽然朝秦鸠抬了眼， 怎么了？ 油货想了想， 既然算朋友，我是不是要打个招呼再走？ 秦鸠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变得有点复杂，具体怎么复杂 很难形容，可能也服了毒吧。油货看了他一会儿说， 打完了，走吧。 然后放下粘耳垂的手插进口袋里，转头离开了。零二一在原地晃了两下，再次蹬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跟上去了。 住宅区门口静了片刻，一五四偷偷瞄着秦秋的脸色，半晌后忍不住说， 老大，你哪里痛啊？ 秦秋回神拧着眉说，什么痛？ 哦，没有，我看你脸色不是很舒坦，以为你清理考场碰伤哪儿了。 没有。秦秋摸着脖梗斩钉截铁地说， 那就好。老大，要不咱们进去吧。 一五四跟着耗了很久，早就犯困了，谁知秦秋刚抬脚，门禁系统又炸了事， 警告危险考生不得入内。 一五四正过门呢，差点被电到裤子。他顶着棺材脸迅速后撤一步，斥道， 什么东西这是？ 系统倔强地重复了一遍， 危险考生不得入内。 大屏幕上关于危险考生的定义闪了两下，一五四盯着屏幕看了几秒，缓缓转向秦秋， 那个老大，他可能把你也化成考生了。 于是不久之后，油货、秦秋两位危险分子在等候处走廊相遇，一个被怼进318号房，一个被怼进324号房。 清理任务提前完成了，剩下将近两天的时间，他们都得待在这个房间里。房间其实不小，有点像酒店套房，吃住是够的，但是非常无聊。油货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给手机充上电。油货已经习惯了把手机当成计时器、录音机和单机游戏机了。没想到一划开屏幕，居然显示他连上了网络。油货愣了一下，问随行盯人的078， 这里有网吗？ 078生无可恋地窝在沙发一角， 有啊，不过不是常识范围里的网。 油货随便点开了几个软件，发现都能用，疑惑道， 什么意思？ 怎么说呢，你用这个网络搜索东西，看各种外来消息，这些都没问题，但是你要往外发东西就不行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接收信息，借机看看外面什么样，但外面收不到你的信息。 078瘫在那里，摸了摸自己的指甲，咕哝说， 有进无出喽。 听了他的话，油货点开浏览器，随便搜了几个关键词。网页跳转很快，搜索结果看不出限制。油货又点开了社交软件，软件界面还停留在国庆假期，他被拽来考试之前了。他很少跟人聊天，消息界面总共只有四个人。最上面的是余文，这位表弟算是最话痨的一位了，时不时就会给他发点什么，有时候分享个视频，有时候分享个新闻。油货有时候会回他几个字，看到的太晚就会略过不回了。好的是这位表弟不需要回应，他的乐趣只在于分享，按了分享键之后呢，就什么都不管了，没什么负担。老余话少，每年出没于几个定期的时间，逢年过节发一个中年人专用表情包，剩下基本就是问他回不回国呀，什么时候回呀，去不去哈尔滨呢。至于另外两位，则是他养伤时候的医生和特护。油货待的医院跟部队联系紧密，负责他的医生是一个华裔，姓吴。对方时不时会问他一些关于复健和恢复的事儿，最新几条是问他回国之后感觉怎么样。关于脑伤和眼伤，最初就是这位吴医生给他解释的。只说是训练伤，从没有提过任何和系统相关的信息。油货看着界面上的往来信息，突然觉得有点奇怪， 系统是国内外联合开发的，就算是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做了手脚，埋下种子，几年过去，国内部队负责人员不会毫无察觉吧？不可能那么迟钝的。但如果他们知道，为什么要瞒着油货呢？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油货也算是系统失控的受害者了，难道没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伤情来源吗？退一万步来说，如果帮助他想起往事，部队能多了解一些系统内部信息，不是吗？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，对他只字不提呢？078还在咕咕哝哝，不过没一会儿，他的话语就变得含糊起来了，似乎快要睡着了。窗外夜色深浓，考生等候处并没有什么人，四周显得很安静。油货看着聊天界面出了一会儿神，试着给吴医生发了一条信息： 医生，你听说过考试系统？ 句子刚输入了一半，油货手指顿住了，他想了想，把后面半句删了，只留下医生两个字。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旁边的小光圈一直在转，显示正在尝试发送。过了大约一分钟，那个小光圈跳成了感叹号。油货手指按上去，跳出了一个对话框，问他要不要重新发送。他点了一下，小光圈再次开始转动，过了一分钟又变成了感叹号。078说的没错，接受信息不成问题，但他发不出去。油货靠在沙发里垂眼看了一会儿，关掉了聊天界面，没再尝试。他又切回了浏览器，用他和余文父子出事那条街名作为关键词搜查了一番，十几页翻过去没有找到任何新闻。这说明了他们三个被送进来考试那一天，在常人眼中，那个路口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儿，没有大新闻，也没有什么怪象，而所有搜索结果都停止在了10月7号。油货心想，难道真的有时间差？ 对油货来说，突如其来的网络够他打发无聊时间了，但对于秦鸠来说，这种有进无出的网络他早就习惯了。比起刷手机信息，此刻的他更倾向于闭目养神。922特地跟154换了班，来老大这边随行盯人。922心不在焉地翻着冰箱找了点食材，又心不在焉地进了厨房煎了鸡蛋和熏肉。922把食物装进两个盘子端到了茶几前，他割了一份在秦鸠面前，捏着叉子在自己这份熏肉上扎着洞。 老大， 922瞄了他一眼，小心翼翼地说： 我们聊聊天。 自从发现油货是考官 A， 922心里就一直憋着这事儿，越憋话越多，早就想找机会跟秦鸠聊聊了。谁知他还没组织好语言，就听秦鸠嗯了一声，直起脖睁开眼，意味不明地看着他。还没开口，922就被看怂了。 老大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 没什么，问你个问题。 哦，什么问题啊老大？ 关系过密一般指什么意思？ 秦鸠问。922虽然排名不算太高，但也是个3年的监考官了，系统常用语言再了解不过。他张口就来， 这不就是不正当关系的委婉说法？系统不是总这么用吗？你忘了？ 秦鸠手指松松的合在一起，指尖轻敲了几下说： 不正当关系，你觉得有哪些？ 922默默看了眼盘子，心说： 老大也没吃馊饭呀，怎么今天这么奇怪？ 他斟酌了一下，说：“ 情人关系吧。” 九二二僵硬地咬了一口熏肉。 那，因为关系过密为贵，触到橙色级别，会是什么情况？ 秦鸠又问。九二二艰难地咽下熏肉说：“ 找了个特别麻烦的人，搞了一段地下情。” 他说完，连忙喝了一口水。再抬头时，发现秦鸠脸板得像上坟。九二二此刻只想跟一五四换个房间。 艰难的两天总算熬过去了，放过了考生，也放过了监考。两天后，四个重考人士聚集在了重考区，准备进入新的考场。零二一推了推墨镜，拿了一张纸条说：“因为是重考，所以这门科目依然是历史。一会儿直接从这扇门进去，考场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哼，祝你们好运。”